我怕给你造成痛苦。 你说的这叫啥话呢？你为人民立了功，我跟着光荣，我有啥痛苦的呀？ 你将来会后悔。 我永远不吃后悔药。 你真是个傻姑娘。 你说我傻，我就傻到底了。 你不要太固执， 我到黄河都不死心。 你别光为了我， 就为自己打算还叫人吗？ 我这都没词儿了。 你瞧 这凤兰真是一个高尚的人，有道德的人，充满了内在美的人。凤兰，我下决心了，咱们俩马上登记结婚。 下决心，我还不爱你呢。 怎么又不爱我了？ 我爱那没腿的。 哎，又忘了。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马季、唐杰忠合说的相声《美》。我们说相声带给人笑声，曲艺作品是宣传战线上的轻骑兵，歌颂美好的人与事，批判落后的阴暗的想法，这是艺术作品社会价值应该有的意义。还是那句话，寓教于乐是艺术作品的高境界。下面要请您欣赏的这段是鼠来宝局长的茶杯，由李立山、王文水表演。这是第二届包公杯曲艺作品大赛的创作一等奖节目。 走上台心激动，朋友们看见大家就高兴， 后台派我做个代表上台来，我是先向大家来问好。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听一听啊，观众的掌声多么热烈 热情。 当然了，再热烈一些更感谢。 你这是要掌声啊？ 这怎么要掌声？这不跟主持人学的吗？ 啊，主持人是这样吗？ 不是，您刚才说了 啊， 看见大家很激动。 对， 我这是啊，调动大伙的积极性，台上台下来呼应演员跟观众得搞互动。 互动， 这叫互动。 哦， 咱再互动一回怎么样啊？太棒了。 要掌声你真行、 啊、 我都替你难为情。要想让节目受欢迎，咱就得那创作表演上水平。你说刚才这是什么 互动啊？ 互动 啊， 你这狗带嚼子竟胡勒，您这叫忽悠你知道吗、 啊、 照这样咱们怎么能够赢得好口碑？ 打住。赢得什么 好口碑？ 别说了啊，别说了。 怎么了？ 在我面前你少提杯 啊、 听见这个杯字儿，我的头发晕了，眼发黑。 不是，这什么杯呀、啊？ 我管你什么杯呀、啊？什么玻璃杯、塑料杯、那个水杯、茶杯、紫砂杯，听见了杯字儿就想堆吧，这心里头的别提多悲催呀、啊！我 别哭。你这你至于的吗？这什么事儿？你这样， 跟你说说， 你给我说说，我们听听啊，别难过。 说说， 嗯。 好吧，我说说。 哎，他这倒快，这个， 这不前几天嘛，我陪着局长离开了市里去县局，帮助这个下级解难题。工作完毕了，不让走，说中午了，现在已经是饭口，咱们随便吃点工作餐，保证安排的很简单。 哦，简单不复 杂。四个菜，一个汤， 挺好啊。 好，这样的饭菜吃不香， 这个饭菜还不成？ 这，哎呀。这么些年了 啊， 吃饭不给备点酒， 还得喝酒。 我这不喝两口手就抖， 这什么毛病？ 这一提就哆嗦。 没酒不成，这不挺好吗？ 没酒的饭我吃不多。气气哼哼上了车。 他还不乐意了。 上了车我可出了汗。 怎么了？ 光顾着生气了。我把我们局长的茶杯忘在了刚才吃饭的那家小饭店。你说这个事怎么不好？ 不是不是，你听， 怎么我心里特别…… 别哭，怎么又来了？一会儿哭一会儿哭，那什么事儿？这是 这个得哭啊？ 为什么呀？ 这个哭跟刚才那哭不是一个风格。 不是啊，这哭还俩风格呢？ 这个很婉转呢， 很婉。不是你治愈这样吗？ 治愈吗？ 是、啊、 我的老同志 啊， 在机关，只要你的思维正常，不是弱智，你得该知道事关领导无小事。只要你的脑袋没问题，你得该知道应该怎么样的当下级。茶杯虽小，你可别小看，领导的茶杯金不换。 哦， 找茶杯，此事堪称比天大。赶紧给这严办打电话。 怎么不是？这怎么就严办了？ 什么严办？ 这不是严办吗？ 严办谁呀、啊？什么严办呢？县局的办公室主任，人家姓严。 哦， 他这个名字严演员。 不是，我怎么记得好像是不是还有个严远演呢？ 啊， 俩人山前来比眼，也不知这个演员演比演演员的演员，还是演演员比演员演的演演， 绕口令吗？这不是 你有意思吗？ 不是， 我都急成这样，你怎么还勾搭我说绕口令啊？ 他不是我勾搭你，不是 人家是个人呢，人姓严呢，叫严演员呢。 哦， 这个人呢不等闲，找着了他，别说找茶杯，找个金杯都不为难。 是这么大本事， 到那就找着了。 您瞧瞧， 严主任把这茶杯紧紧抱在怀中，他的驱车送杯快如风。突然间，他的手机铃声响得急， 谁来电话了？ 他的顶头上司是崔局， 崔局， 局长姓崔，叫崔粗腿。 还个催腿粗， 俩人山前来比腿，也不知那个催粗腿比催腿粗的腿粗，还是催腿粗比催粗腿大粗腿。 你瞧这多好，这个 讨厌，这么讨厌呢，以后还能不能在一起玩耍了 啊？ 什么老头，我这你搅和我， 你这不是说的吗？ 局长姓崔 啊， 叫崔祖伟。 哦，崔祖伟， 他这个外号崔粗腿， 还是绕口令？不是，您听 这个崔局长啊，语音纯正，声调甜，一说话真好像是电视台的播音员， 声音好听。 小燕呢， 您瞧瞧多和蔼。 你他娘的害我呀你啊！ 这怎么都骂上了？ 我骂你、你给他们局长去送茶杯，你知不知道一位鬼、百里迢迢送个空杯，成心给我惹是非，赶紧把车开回来，听我跟你说明白。 他还不乐意了，开回去问问他怎么办，什么事儿？怎么？ 小燕呢？ 啊， 局长把茶杯落在饭店 啊， 这对咱们是考验。 考验？ 我问你，局长的茶杯我不在意， 嗯， 是不是已经犯了大忌？我再问你，茶杯这个功能是干啥？ 喝茶呀。 对呀、 啊、 喝茶。 是啊， 为什么光送空杯不送茶 啊？ 啊，神马呀，是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遇，咱们一定要连杯带茶送过去。 嗯，看起来您看了吗，这是要抱粗腿、那就买茶去吧。 茶叶我派人早卖好，不用你现在才去跑。你来看，这是福建的铁观音，这是太湖的碧螺春，西湖龙井最有名，黄山这个毛峰香味浓，云南普洱茶种茂，毛尖那个产地在信阳，六安瓜片可如药，乌烟茶保着百病有奇效，庐山云雾档次高，岐山这个红茶量大宝， 得十大名茶他买齐了。你看看 这算么啊？ 啊， 这算么呀、啊、这个、哎、 这还不行啊。 哎呀，为了把俺们的心情来表达，我们再送点世界各地的好名茶， 外国茶。 嗯， 哦， 不知道吧？ 不知道。 哎呀，那是你知识浅薄太匮乏。再者说， 什么毛病？ 你没出去喝这些茶呀？你 他看不起我。 你再来看，印度名茶那是奶茶。 印度是奶茶， 韩国这个风味炫蜜茶，英国生产的伯爵茶，日本上品叫浅茶，北欧要用柑橘茶，南非留下这个如意茶。局长这个见了咱们这些茶，灿烂这个笑脸像彩霞。局长在喝了咱们这些茶，又提神了又解乏。局长这个记住咱们这些茶，就记住了咱，等着机会到替吧。不是咱讨好往上爬，这是谋发展， 谋发展 干工作，奉献你我的好才华，耶耶，奉献你我好才华。呸！ 有多少钱也得让他糟践了，这个的， 这算什么？ 这还不算什么， 你喊，你使劲喊 啊！ 一顿饭动不动万儿八千的往外砸，谁在乎咱这几斤茶呀？反正是加拿大加大拿，大加拿那个拿大加，反正这个不拿白不拿，他妈白拿你说谁不拿呀？ 就是一个金山也得让你们给掏空了。 半吨茶叶 啊， 装上了车，催粗腿呀、一出门碰见了大表哥。 大表哥， 大表哥可真不错，在组织部门来工作， 管干部的。 催粗腿见着了表哥那叫乖，得着了马屁可劲儿拍。 哦， 喵！ 哟，怎么这什么毛病？踩尾巴上了，这是 踩猫尾巴了。 你看， 确讨厌。大表哥，思密达， 思密达。 最近您的工作忙不忙啊？您的血压心跳可正常啊？我最近没上您那儿去，您老人家可别生气，成天的烂事一大堆，这不是吗？又给我们局长去送茶杯，去送水，把他茶杯的故事一汇报。嗯，大表哥冲他哈哈笑，跟他说了两句悄悄话，去送水，这个俩眼一瞪，很惊讶呀。这个事儿没听说，多亏碰见了大表哥，这个消息没认传。 什么消息？ 俺们局长变成调研员了。 不是调研员？嗯，不是局长了， 调研员下来了。啊、哦，他娘的！嗯、啊，调研员，调研员，调查研究没事权，没有这个事权没有用，再多这个茶也算白送了。这个 得了，得了，这个没用了。这个茶也没用了， 没关系。 那你干嘛呀、啊？ 干工作，一定要开辟新思路。再大的困难也别犯愁、嗯。这些茶叶全都送给我的老岳父， 给他干嘛呀？ 干嘛？嘿、嗯，我给他开个茶叶铺， 归他们家了。 以上您听到的是李立山、王文水二位合作表演的《鼠来宝》局长的茶杯，这是一个反腐倡廉题材的好作品。今天的空中笑林就到这儿了，主持人尚远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时段您将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 提前了， 提前了， 对，我们提前了。 2018年《我们出发吧》提前半小时，7:30准时出发， 搭载全方位新鲜资讯， 附加最热辣互动话题。 三位型男主持人王一大帅高磊，一个也不少。 新片女主播苗山周日带您逛世界。 北京文艺广播2018年每天7:30到9:， 我们出发吧。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坚守》，李杜作词，孟庆云作曲，金婷婷演唱。 风里来，雨里去，长夜里不停留，跋山涉水为谁寻？写春走可寒，又不切地忧愁。总有一种深情叫坚守，守候青春无悔的追求。总有一种深情叫坚守，生命如火，目光如炬，默默照亮大地的身 晚归工作忙，国安社区来帮忙， 开通唱购特权，帮您省心省钱。 国安社区 APP 全新推出唱购特权，品类丰富，送货快，只要99元，即享全年商品超值价，更有唱购专属福利，活动商品低至1折起。 哇哦，加配金果4粒装还不到30块钱，太划算了！ 立即开通，每天都是双。